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有毒， 这是非要的感觉，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据司法部消息，2017年全国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4万余起，49万余农民工受助，累计为农民工讨薪共达83亿多元。近日，国防部中外媒体新春招待会在军事博物馆举行，招待会现场还请来神秘嘉宾冰冰，作为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吉祥物，冰冰首秀现场。今年央视春晚将沿用北京主会场加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，5个分会场将分别设在贵州黔东南、广东珠海、山东曲阜泰安和海南三亚。西藏公路特长隧道矮拉山隧道顺利贯通，该隧道全长4800米，位于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革工作的意见。意见提出，参评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需到农村或薄弱学校任教1年。交管部门表示，从今年客运数据来看，铁路民航客运量逐年增多，预计今年北京站、北京西站、北京南站、首都机场周边交通压力仍然较大。受持续降温影响，黄河壶口段流量增加，为保障游客安全，山西壶口瀑布景区自3号起临时关闭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飞去虚无缥缈，现实还是世世难猜猜，无法躲藏， 心里充满欲望，身体没有力量，不想感到悲伤，只好装着放荡，飞来飞去，我飞来飞去，满怀希望，我像一只小感觉不到倦意，却又无处可去，空虚把我扔在街上，像个病人逃避死亡， 这里是个幽道，眼睛无法闭上，楼群那么辉煌，灯光那么明亮，飞来飞去，我飞来飞去，我像一只小鸟， 他们给我一个翅膀，他们给我一个方向，他们说的就是幸福，于是我满怀希望， 我朝着天里飞翔，但不看到真相，那里没有西风，只有 我像一只小鸟。 再也不想在谎言中让生命虚度。我们曾经流浪街头，任寒风拍打着胸口。我们曾经握着拳头，再争取一点点自由。让我们一起加油， 来自于鲍家街43号的小鸟。很多人听汪峰都是从鲍家街43号开始的。这支乐队当初是名副其实的科班乐队，高学历高水准专业化，全部成员均来自中央音乐学院，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。而汪峰是一个善于琢磨歌曲创作思路及卖点的人，光凭这个部分其实他要乐队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。离开乐队的汪峰红得不像样子，一首首黄金单曲鼓动着年轻人的心，也煮沸了他们的热血。每个人记住了他是摇滚天王，却记不住他曾经是鲍家街43号的主唱。 我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哦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

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岁月静好，就有更多的人在生活的挤压下拼了命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。你会看到突降暴雨，一个无处躲藏的小贩蜷缩在自己的小车下，窘迫又心酸。你也会看到一个搬运工老人搬着比自己身体还重的重物，那庞大的货物将他的瘦弱的身体压得佝偻了。生而为人，请善待每一个人，也请尊重每一个群体和每一种生活方式，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，你永远不会懂。 有风就飞多远。

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。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本周晚高峰期间交通压力仍然较大，市区环路联络线的部分路段将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，其中周五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。2017年我国黄金产量426.142吨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27.344吨，但仍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。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，亚投行将继续加强和香港的合作，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，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共同发展。女排联赛卫冕冠军江苏队在常州迎战上海队，在这场比赛之后，27岁的前国手惠若琪正式举行退役仪式，结束12年的排球职业生涯。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监委主任已全部产生，各地省级监委也在密集挂牌，至2月底，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将全部依法产生。华山滑雪场隆重举办。北京自动驾驶路考大纲公布，根据大纲，车辆要完成会车、过线宽门、窄路掉头等动态驾驶任务，还要考核对道路标志标线的认知能力及对交通法规的遵守能力，相较于人考驾驶更难。有着地下北三环之称的地铁12号线开工率已达60%，全程21座车站中，换乘车站将达15座，换乘站比例超过70%，成为北京已建和在建地铁中换乘站最多的地铁线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。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因为梦见你离开，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其实要想省油，只要你控制好车速就行。也就是说，当车速达到某个数值时，油耗是最少的。而这个车速的专业名称就是经济时速。其实不同的车型，它的经济时速也不同，不过基本都是在90公里每小时上下的样子。大部分的家用经济时速是60公里到80公里之间，如果车速过低，那么活塞的运动速度低，就会导致燃油燃烧不充分；而车速过高，进气速度会加大进气阻力，而且此时风阻系数也会加大，因而油耗也会上升。通常排量不超过1.2升的汽车，经济时速为每小时50公里左右；排量在1.2至1.6升之间的，经济时速为每小时70公里左右。排量1.6至2.0升的，则是每小时100公里左右；排量2.0升以上的，基本都在每小时120公里。其实排量越大，重心越低，外观和跑车相似的汽车，经济时速就会越高。除了经济时速，还有一些减少油耗的方式，比如尽量减少使用刹车的次数。其实以一起一刹的方式行驶特别费油，倒不如让它慢慢减速来得干脆。在通过路口处下坡路段时，可以提前松油门，让汽车自然减速停车，这样会更加省油。如果负重减轻了，油耗自然也会轻一点。所以像一些没多大用处的东西就不要往车上放了。如果轮胎出现异常也会增加油耗，因此到该做四轮定位的时候一定不要拖着，及时去做，这样不仅可以省油，还保证了行车安全。经济时速虽然能省油，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就保持在那个速度行驶。像在高速上行驶，你不能为了省油就开龟速车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。毕竟和省点油钱相比，命还是最重要的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我的眼泪擦不干净。

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，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 1997年，一首《爱不爱我》传唱开来，零点开始走红。 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爱不爱我？ 这支乐队当年也是响当当的大牌乐队，而且带有浓郁的内蒙情调。除了主唱周晓鸥是北京人，其余均是内蒙古专业文艺团体的乐手。巅峰时期，零点很受瞩目。别误会，在1996年问世时成为了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，并在各地的电台热门歌曲排行榜连登榜首。在前辈们也看好的背景下，在08年主唱周晓鸥却发表了博文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》，宣布出走。听当年的零点，对于很多人来讲更能回忆起当年那些冲动的岁月和奋斗的自己。 Yeah.